他又说，如果内地和香港在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新增本地个案，而到过内地的人士接受14日检疫之后亦都没有出现问题，有关人士就未必一定要留样本，但是必须接受医学监察。政府刊憲委任機電工程署副署長彭耀雄升任署長一職，接替薛永恆。薛永恆早前獲委任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天氣方面，一度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3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2跌1蚊，阿里巴巴197.2跌1.7，中国平安79.95升1.15，盈富基金24.8升5仙。爱康医疗21.15跌1.6，友邦保险71.95升1.5，恒生中国企业101.7升6毫，美团点评102.3升1.3，FIE南方恒指7.31跌4仙，中国移动62.9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7，瑞士法郎7.967。欧元5.06，加元5.557，新西兰元4.723，欧元8.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2。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8.43美元，卖出171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中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在飞鹅山道，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龙尾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近住朗日峰一段，另外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唯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方向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唔护世杰唔使做呢个 D S C。 哦，系啊，你真系唔好讲一半吓亲 Auntie 啊！我报个天气，跟住我哋开新闻啦。 嚟啦嚟啦！ 廿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7%啊，时间咧啱啱咧就嚟到11:14啊。 系啊， 我今朝咧，唔好意思，我话我想话我今朝咧就系咧正正见证住咧。考緊 DSE 啊，羅羅啦，同埋喺屋企啊，一早都起身就陪住哥哥一齊聽 listening 嘅榮榮咧，我係 仲有咁 lift 嘅 Richard 啦。 边个 Richard？ 同埋摸完扶手电梯嘅阿华，系啦，佢哋全部都系 DSC Listening 嘅幕后功臣嚟嘅。咩事啊？ 我咧就扭大个收音机啦，咁跟住咧，我话阿妹一齐做，一齐试下听咁样。跟住咧就喺度诶， 但你冇试题噶，你净系听到佢讲嘅话，你点知佢个问题问乜嘢咧？ 唔系啊，佢咧就佢话中间都会有啲会问嘅咁样。咁 anyway 点样好咧，都叫佢咧就写低一啲重点， 试一试先， 睇下点样，跟住咧再等阿哥咧考完。放放學翻嚟之後咧，就問佢阿哥今日有乜會咩題目？大家又切磋下咁樣啊，佢 OK 喎，喺度聽佢，哎呀好感動啊！可以喺屋企聽住呢個聆聽史咧嚟試下做啊咁樣。 我覺得呢一個咧可能可以幫到一啲咧出年會考 DSE 嘅考生，因為平時咧佢哋出年即係讀緊 Form Five， 你已經考緊試呢一個時間播緊，但係咧係佢哋翻緊學噶嘛。但今年佢哋停課啊嘛，係咪先？喺屋企咧聽定一次，好似做定個實習咁樣嘅話咧，對佢哋可能有啲幫助。 系啊，咁啊，呢几日咧陆陆续续你都见到有嗰啲考试嘅新闻咧。不过头先估唔到有一单咧，就发生在我哋电台里边咧。咁啊，黄耀祖就大惊小怪，佢好激动咁样咧，佢就即刻招呼我哋好多人。好惜阿天，你今日冇翻到嚟，佢就话你睇下睇下，考啲神灵咧。你见唔见到嗰部咁长嘅嘢？ 真系好耐冇见过。 佢话佢好耐冇见过，好长咁样。跟住我话：哎呀，你自己短啊！哦，真 系 好长。 系啊，我唔系净话好长，我话系伸到咁长啊，怼出去啊， 系啊，伸到 好长。咀穿嘅感觉。 咩伸到咁长啊？ 真系好耐冇见过嗰部收音机 嘅。 同埋嗰條伸延伸到好長嘅天線啊！ 係啊，嗰條天線啊，唔知道究竟咧嗰啲小朋友咧，其實見呢條天線嘅機會咧多唔多？ 我估佢哋 的士都唔多啊！頂上嗰條都唔係咁啊，有時頂上面嗰條咧軟瀨瀨噶嘛。 都係， 係啊！ 我估佢哋而家嘅呢一個年代，就算見到即係部實體嘅收音機咧，可能都係部手提，真係 真係 手掌咁大， 掌心雷啊！ 係掌心雷嗰、那個，你唔會有條天線再揈出嚟噶嘛？但係頭先咧，我哋有電台即係唔同嘅部門，因為每一年我哋考聆聽測驗咧，其實大家咧係大陣仗嘅，因為要 make sure 咧要好流暢咁樣，唔會影響到所有嘅考生。我哋有啲嘅同事咧。或者另外一啲房度咧，真系仲做一部咧，要插电制嗰种嘅收音机，可以拉到好长， 成个四方盒咁样，有条好长嘅天线，拉到咧。以前细个咧，对呢条天线，你觉得最好玩就 系、 是，佢可以拉到几长咧， 同 埋可以咧当剑咁样咧，你有好多唔同用途噶嘛。 烂鬼咗之后咧，佢有时会断啫嘛，烂鬼咗咧就喺度扮老师咯，喺度点点。 系啊，我想话嗰阵时上堂咧，老师佢唔系即系会特登买啲唔知咩伸缩笔啊，冇咁多嘢咧，佢就攞条电线噶咋，攞天线啊！ 我以 为 嗰 个 系一个伸缩笔嚟，我冇谂过 系 个天线嚟。 我见过几次，我谁乜攞咗嗰条天线出嚟咧，仲可以我嚟打人添。 咁系啦，老师唔会打我嘅。 唔系，我哋个老师会攞嚟打黑板咯。 系啦， 跟住就 话 听啊咁 样。 唔系，所以呢个都系一个 真系回忆嚟 嘅 呢个。 系啊，同埋咧，你谂翻咧，好似我哋今日考呢个 listening 咧，其实佢系喺我哋电台嗰度咧，就会有饼带播出嚟啦。 系 咁，所以就由我哋作为呢个发射站咧，就讲俾大家听。啊，你而家听紧嘅系咩卷？ 系 好彩咋， 好彩咩？ 你谂下，我哋咧点解即系仲系用呢一种listen 喺呢度播带喺个大气电波广播开嘅方法咧？ 系 因为起码大气电波唔会有黑客可以 jam 到入嚟咧。 哦，都系 即系相对嘛，我唔敢讲过头说话，起码冇咁易啊！你唔会突然间咧 会有波音 系啦，但系你即系我哋咁多年都好稳阵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变咗好似嗰个 Zoom 睇 AV 事件咁样咧， 系啊， 好恐怖！我哋咧啱啱听紧个 listening 嘅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哈哈哈，然后就乌鸦走出嚟，系啦系啦，咁系得， 即系乌鸦入侵 Zoom， 系啦，咁你咁好大件事，你听紧 listening 嘅时候，如果听到嗰啲喘气声咁，点算 咧？你剛才說早 沒有見過那些那麼長的，不是沒有見過，很久沒有見過，我小個有拿著，還有那些錄音機，還有可以入到兩餅底去揼帶啊，都是錄電台節目啊，那些我都有做過 的，我們都是那個年代的，都是那個年代 的，你現在就知道了，現在那些考 DSE 是天氣後的嘛， 如果不是要考這個，他們還要買這部的，就是掌心雷那隻收音機的嘛， 就係攞緊嗰個掌心雷嘅收音機，佢哋摸住呢嚿嘢啊，喺度轉弦啊！你明唔明啊？究竟呢部嘢點樣收音？ 點樣穿台？ 點樣咩？94.8至96.9，係真係有同學。佢真係我求求先喺度，即係人有同學就打電話俾阿樂樂，即係點樣點樣？ 真係㗎！ 今日考今日先至問啊，咁新鮮嘅。 你諗下佢哋嗰個generation 咧，我哋唔使用年份嚟計㗎，我哋可以話咧嗰個。代是怎样隔呢？一代是已经上网用 Zoom， 是 一代就在 tune 收音机 tune 同 Zoom 啊。而家 我哋就算我哋年轻的朋友，我哋要听收音机，可能在我哋譬如 Mime 的手机应用程式度，唔使 tune 台噶嘛，帮你 tune 好咗实清噶嘛，嗰件事 系啊。所以 阿妹咧听到之后话：阿妈，点解会有沙沙声？我话系啊，因为系 FM 行 紧。啊，系、真系会问噶。 即系图咧就即系数码咧就唔会有呢啲问题嘅，不过我哋就数码就冇咗啦。 所以我觉得下次 listening test 可以归纳去到集体回忆啦，同埋历史科嗰度咧，即系等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系啊，我哋曾经系用过呢一啲唔同嘅科技噶。如果下次 listening test 播呢啲老歌情怀咧，都系一个测试项目嚟噶。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dust right now.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以前有个经典的无聊烂 get 就是说哪一个外国人最想学这个 rock and roll 这样、 就是、 一定是 Michael 啦， 犀利犀利啊 ！Michael learns to rock，that's why you call 嘛。OK， 喂，我哋呼吁下电话先，唔系电话，呼吁下我哋一阵间咧，十一点半之后咧，好快啊！今日浓缩版咧，我哋马上就会有我们的啊吓。 今日嘅我们的咧就系我哋已经消失或者即近乎消失嘅香港时装品牌。其实我琴日做资料搜集咧，已经需要好多谢我哋嘅听众们，佢哋喺网上面已经留咗好多 打你胜球啊！ 因为有一啲咧，即系话晒小弟都12岁，系咪先？智商都3岁半添，仲要咁样。 唔系主要系身形， 系 灰唔灰唔身形好灰唔系， 即 系 好大狗，我点会 系啊？算系噶，佢12岁嚟讲算大只 嘅，咁又仲算高大添咁样。咁你有好多嘅品牌咧，其实我自己都唔好听过啊，就靠我哋嘅听众同我讲，我做翻资料搜集咧，一阵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不论系由因为 Esprit 嘅新闻啦，系咪 Sam Esprit 啊，已经就喺香港咧就结业啦。咁啊，另外其他嗰啲香港时装品牌咧，欢迎大家阵11:30之后一齐分享下。 Esprit 呢个品牌应该叫 Alex 嚟讲噶， 点解？ 佢每次见到佢。 花田都会讲一个 Esprit 嘅说话嘅。 我知道，我知道。 但有机会我哋同你讲下。 琴日我问 Alex 讲咗个品牌，我即系话，我真系要问下啲前辈未听过。 犀利。 跟住我问阿田， 佢听过。 阿田有听过。 哇，真系前辈、啊。 真系前辈，呢、這个年龄我听都冇听过。 一阵间你试下同我讲，我哋一齐玩下好唔好？ 十一点半同大家讲呢个我们的嘅事，大家嘅集体 回忆。系啊，喂嗱，同大家讲下咧，家居咧，所谓创意咧，即系嘅抗疫好方法咧。 好。 其实同嗰啲卫生无关嘅，因为嗰啲算啦，你交俾医生去做啦。咁但系咧，点样可以咧喺你唔出门口嘅情况底下咧，令你可以过得咧欢乐愉快咧，仿如好似置身世外一样咧？嗱，之前你记唔记得我介绍过咧，就话点样可以喺屋企咧听 disco 啊？即系话落啲咧，咁我日本人就将自己个头咧塞咗落个洗衣机里边啊嘛，系啦，咁呢次咧又有两单咧，我觉得几好的，一个咧就系、是、阿妈咧为咗应付咧屋企一家三口咧有三个僆仔，日日喺度搞破坏，佢就谂咗个方法咧就系、是、点样将屋企咧可以变成电影院。 哦， 就等佢哋唔会搞破坏嘅。 咁喺个电视机度破到电影，咪变咗电影 院？咁系唔够嘅。嗱，一个系呢个阿妈啦，另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外国嘅一位已经系成年人嚟噶啦。 系， 佢就太闷啦，佢利用屋企嘅设施扮自己搭紧飞机出嚟旅行。 哦嗱，搭飞机嗰、那个，我怀疑我睇过系咪都系同洗衣机有关嘅？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我有见过。咁等阿桂花田估，我哋估咗呢个先咁样。 早阵子记唔记得有一个喺度喺大陆咧，有一个有啲人 有啊，你介绍过系啊， 笠住嗰张胶凳嗰个形啊嘛。 佢今次嗰个咧，其实就设备系多啲嘅，我觉得咧一般香港人都唔会有嘅。 厕所定系洗衣机啊？你话？ 佢两样嘅嗱，佢先讲洗衣机先啦。 好 ，OK， 厕所版。 厕所版。 嗰个厕所版嗰个样都 圆形嗰、那个，那个椭圆形系嘛？ 嗰、那个系特务007啫，你就见到个唔系佢洗衣机喎，佢 同洗衣机有关。 唔系嗱，摆明系扮搭飞机嘅，请问洗衣机扮紧搭飞机边部分？ 点样扮？ 系啦，咪同埋扮边部分先？ 大眼仔定揭盖？ 大眼仔，嗰、那个叫大眼仔咯， 唔系喺上面揭 盖，唔系上面嘅大眼仔下边咯，系咯，大眼仔嚟嘅。 嗰、那个叫大眼仔啊， 大眼仔啊，大眼仔系啊， 同大眼仔有关。你谂啊， 扮乜嘢？ 你头先谂厕所板嗰个方向系啱嘅。 请问佢攞个大眼仔嚟扮飞机？ 大眼仔嗰个窗好厚嘅，即系个玻璃个。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佢就坐咗。即系掹咗又扮坐啊？ 唔系， 佢唔使掹出嚟嘅。 诶，你谂下，大眼仔嗰个玻璃窗，咪就系扮紧飞机个玻璃窗咯。 嗰只门嗰个窗， 嗰个窗啊，直情系 系啊，好厚嘅。 系啊，佢其中一格咧就系佢坐喺嗰个大眼仔洗衣机隔篱。 系 咁，然后咧佢里边有啲巧妙嘅，佢挤咗部 notebook。咁个 notebook 咧就播晒啲蓝天白云咧，咁网上大把噶嘛。 因为同埋佢开头咧做一个 close up 啊，净系见到佢个人啦，同埋嗰个洗衣机圆凳对嗰个大眼仔，而喺圆凳对入边咧系投射咗出嚟一个蓝天白云。 系啊， 近镜我睇见唔到侧边其他嘢咧，真心我觉得系去咗旅行。 好啦，咁佢仲要点样扮埋自己咧？系喺机场度出出入入咧？嗱，呢个就我哋香港大部分屋企都冇嘅， 因为我哋冇咁嘅地方，系咪？ 唔系，就算有咁嘅地方，冇个器材。跑步机 哦， 你有冇跑步机啊？ 我冇啊。 有冇跑步机屋企啊？ 冇啊， 即系冇可能有啦。 但你谂下啦，俾你知道 系 跑步， 你搵去运输大 系啊，冇错，街度爆炸，佢直情系咧就攞个行李夹啦，屋企实有啦，然后就咧好认真咁样咧，或者佢应该入演艺嗰度啊，完全系戏精上身啊，系啦，戏精上身啊，佢就攞住嗰部咁样嘅行李夹咧，摆喺行李袋上面咯，然后仲要扮攞。仲要扮自己攞，然后就哦，我攞咗行李啦，可以走啦咁样。但系高兴嘅，即系你起码做翻啲嘢咧就自如嘅咁样。咁但系另外咧，我话咧，一家几口嗰个咧，我谂住今晚翻嚟试下，因为咧系可行嘅。 咁系扮企 唔系一变成电影院啊 ？OK 嘅，因为点解咧？嗱，电影院里边要有啲乜嘢咧？黑啦， 有炮谷啊， 有炮谷，即系有零食啦， 同埋而家 系啦， 梳化座椅啦， 梳化座椅而家有啲梳化座椅咧系会震噶嘛，动感影院啊嘛， 咁嗰啲要叫老公过嚟嘅， 老公过嚟就可以帮到震 嘅，系啊，因为老公喺后边拱张凳啊嘛， 摁脚喺度， 系或者摁脚都得，系啦，解得好好啊，你呢个真系， 有人可能仲会有电话嗰啲声音嘈冤巴闭啊，或者有光嗰啲咁， 咁咧佢做啲咩咧？因为佢话个仔太曳啦，三个喺屋企咧系咁画墙啦，三个。 好攰啊！ 咁但系个妈咧又好清醒，佢知道点解会咁曳咧？佢冇嘢做嘅啫嘛，喺屋企。 我估系啦。如果系 有上下隔床的话，我嗰阵时都试过嘅。因为上下隔床咧，我就喺下隔床诶嗰度做当电影院。 嗰埲墙。 唔系啊，下隔床， 下 隔 床。 系啦，咁咧就喺咧诶攞块嗰啲叫做床单咧，就摄喺上隔床嗰个床褥嗰度。咁咪铺咗落嚟咯。咁你下低咪变咗一个自己一个空间咯？你明 白即系一个帘幕咁样啊？ 系啦， 即系加咗好似加咗个窗帘布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电视咪摆个 mon 喺摆个电脑喺个下隔床嗰度，咁咪好电影院嗰个 feel 咯。 嗱，佢咧就首先咧，佢系扮到一个怀旧电影院咧，佢有售票窗口嘅，系啦，咁佢嗰个系 全套服务我形容， 我中意佢嗰个售票窗，系啦，佢嗰个售票窗系点样嘅咧？其实佢就将咧而家啲僆仔最中意睇嗰啲咩 Papa Pig 啊、Papa Chow 啊、Baby Shark 嗰啲咧，佢就 print 咗嗰个硬卡纸封面出嚟，然后咧就攞系啦，然后冻喺面前就话你要睇边套，就唔系揿个 remote 啦，你要走埋嚟拣嘅。咁啲僆仔就我要 Papa Pig， 咁跟住就话好，你攞钱嚟啊，钱咧就要平时做家务。帮手抹咗地咧，就会俾一个懒嗰啲，系啦 token 嗰啲俾佢。咁然后咧，佢就可以换一张戏飞啦。咁然后换完戏飞之后咧，阿妈就咧买晒啲炮谷嗰啲咧，就 set 咗个零食店。佢话你喺度买埋零食啦。 呢度好 有啊。咁然后坐喺咧，佢哋咁啊地方大啲嘅，有张好大嘅 sofa 咧，就攞 cushion 间到似一个个座位。然后我就话你喂够钟啦，而家11:30，我哋正式可以开场啦。呢套咩戏嚟噶？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表决通过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会在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以视像方式在本港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会后话，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言的时候提到，今次会议有两项重点，第一是通过大会统一思想，正确判断全国形势，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亦都要保证经济各项工作进行。而今年亦都是全国全面脱贫年份，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第二个重点是公共卫生方面的立法修法，会吸收和总结今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更加积极做好法例工作。谭耀宗说，今次会议只是表决通过人大开会日期，未有提及会期的日数。另外亦都没有讨论会不会利用视像会议开会的问题，他相信各个代表是直接出席会议。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说，昨晚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了解，特区政府昨日讲及在行政会议开会的时候，通过将跨境学童和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商务入境人士加入豁免强制检疫14日的类别，但是并非即时执行。许树昌话：，据佢了解，有待香港全面复课，先至执行有关跨境学童方面的豁免。目前仍然有好多细节需要商讨。另外，深圳再有一宗本土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被问到绝大部分跨境学生是来自深圳，许树昌认为有待观察情况，包括要留意有没有出现社区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如果本港直至下个月17日都再冇新增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嘅本地感染可以话系暂时中断。但系佢话留意到过去几日少咗市民戴口罩，关注5.1长假期可能为疫情反复带嚟隐忧。希望市民捱多一陣，確保香港傳染鏈已經斷，先至檢視有乜嘢方面可以放鬆。至於政府延長內地入境人士的強制檢疫安排，但是擴大豁免範圍， 何柏良认为，政府宣布细节的时候需要列明获豁免人士如果不遵守要求即属违法。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表示，现时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变数和风险仍然高，未来两个星期是控制社区传播的关键时刻，呼吁市民必须保持警觉，不要松懈，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医专指出，经过医护多月来的为抗疫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市民大众的共同努力，近日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放缓，提醒市民要继续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携手延续单位数字以至零确诊的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0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4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5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8系跌1.4，阿里巴巴197.2跌1.8。中国平安79.85升1.05，盈富基金24.8升5，美团点评103.3升2.2，外康医疗系报21.2跌1.55，友邦保险71.75跌5，恒生中国企业101.6升5，FIE 南方恒指7.33跌3，中国移动62.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5，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港金现价报15,800元，系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76美元，卖出1,7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西沙路啊，咁西沙路有道路工程噶，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企岭下新围啊。重复多次啊，就系西沙路有道路工程啦，近住企岭下老围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挤塞，龙尾喺企岭下新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旧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挤塞，龙尾喺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新界方面，沙田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对出。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酱油厂去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去马鞍山，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演员啦、啊，唔该。 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睇下啦。 截至申请日期延长至四月三十号，快啲行动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你估不估到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什么地方呢？ 我是 Annie， 我是印尼人，我最喜欢大埔海滨公园，因为在那里呢，那个地方又大啦，又舒服啦，又可以跟家人小朋友一起玩，最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C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好特别啊！我哋今日嘅我们的咧， 系点解？ 即 系好特别、啊， 即 系 你觉得我平时谂嗰啲唔特别嘅？ 唔系呢，因为呢一个咧，我谂系平时真系好少你会留意咧，就系话吓濒危物种就嚟冇咗， 系啊，即系绝种嗰啲啊，系咪？ 系啊，真系好少谂呢个角度，我哋呢件事。 但今次咧真系绝种啦，因为咧我哋今日会讲嘅咧就系一啲已经消失嘅香港时装品牌，又或者系。近乎消失啦，因為我見到有一啲曾經真係大紅嘅，而家都得翻一間門市咁樣，咁嗰啲我哋個名字就扭一扭啦。但係而一定要講嘅，我諗一定係呢一個禮拜大家都會、 嗯、 啊，其實係我哋年代嘅時裝產業嚟嘅。 即係我哋係咪可以當今集節目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咩世界咩動物保護基金嗰啲咁樣咧，有嗰啲叫做已滅絕嘅物種啦， 或者瀕 危絕種啦、高危啦、受保護一級嘅服裝品牌咧。我哋可以咁样逐个嚟划分啊！嗱，先阿祖讲我咧就系啱啱宣布消失咗嘅物种啦 吓，系啊，就系呢个全线关闭啊！香港咧就系除咗其实 Esprit 啦，佢就会关闭中国以外亚洲区啦，56间嘅分店，包括就系所有香港嘅分店。我谂呢一个嘅品牌咧，同好多香港人嚟讲，真系一齐成长嘅。我讲我自己先，我好假细嘅。我哋細個嗰陣時，你個真係大嘅名牌嚟噶嘛？係 冇錯啊！ 但我成日都可以著到嘅。 點解嘅？ 因為我有一位阿姨係喺呢一間公司度做製衣嗰方面嘅工作嘅。 佢有個阿姨喺嗰度做製衣，成日攞啲成衣俾佢借啲衣，哎、 就變成咗。八得阿姨啦，佢可以有陣時咧，即係每一個年代有啲公司嘅衫板嗰啲咧，跟住咧就會用好平嘅價錢。你諗下，其實攞啲衫板去，已經係好似上個世紀嘅事咁樣啦。但係佢就係可以咧喺公司度用平嘅價錢就買到啲衫板，跟住咧就全屋企邊個啱著就分。所以我細細個。嗰、那個 Esprit 嗰件衛 衣，睡衣啊、當睡衣咁著啊， 毛巾啊，咪全部都係嗰啲啊， 又未去到毛巾嘅，但係頭先講即係譬如著咗可以好立體嘅咧，即係 Esprit 有個字喺個心口嘅衛衣咧，發射開去咁樣嘅，同埋嗰啲牛仔褲嗰啲咧，我細細個去飲啊出街就係著佢噶 啦。哇喂，如果係嗰個年代咧，真係嗰啲叫咩學生王子嚟嘅咯，啲、人行樓梯喺個攞柚度已經見到咧，哇好犀利啊 Jo 喎。 系 啊， 因为都几贵，即系 贵 嘅 嗰时， 名牌嘢 嚟噶，系啊。 但系咧，我着咗就好难做到王子，因为始终都系三板，唔系度身订做啦。可能一我又细粒啦，即系可能嗰、那个即系要接四下三袖啊、哎。 小王子咯，嗰阵时系小王子咯。但系咧，我真心想讲咧，我细个见到 Esprit 呢个牌子咧，我唔知佢系香港牌子嚟噶。我真的以为呢是、 okay. 哇是不是什么欧美名牌啊咁你不知道嘛。 其实它都犀利的是 不是犀利啦。 一个好像外国品牌咁、 欸。你小个有没有在尖东屈人买这些衣服给你的 又唔使嘅，不過又真係比較貴嘅，係好難先會買到一件咧。即係我以我冇阿祖咁巴閉啦嚇，周身名牌咁樣， 由細到大就係咁噶啦。 我諗我全個衣櫃咧咁多年嘅學生生涯到而家咧，我諗啊頂籠一至兩件係有 Esprit 嘅咋。 但係嗰陣時 都係人哋送可能係。 你記唔 應該唔係應該自己買嘅，但係我諗都係 大減價嘅時候。 唔記得啦， okay. 即係數量一定係得兩件數得曬嗰啲 friend 嚟嘅真係。 名牌，但係嗰陣時你識唔識讀佢個名啊？嗱，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嘅典故嚟嘅， 好難啊 ！Spirit 啊， 知 喎， 因為佢嗰個招牌啊， 佢 嘅 E 字咧，佢 係間噶嘛，係 啦係啦，佢用咗藝術方法處理咗佢噶嘛， 所以咧試過咧，譬如嗰陣時軟硬嘅電台節目啦，都試過嗰啲少少整蠱電話咧，就打去佢哋嘅客戶服務熱線啦。呢度係咪 Sam Spirit 啊？係咪 Sam Spirit 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因為呢一個品牌嘅經典嚟噶咁樣。 但其實佢咧都好犀利。即是他由时装啦、起家啦，咁跟住咧，整整下有埋化妆品啦。其实我都买咗好多化妆品。 系咩？佢有化妆品 嘅。系啊，有化妆品系列啦。再后来咧，喺2000年嘅时候咧，佢哋开埋沙龙啦。 沙 龙有 系 沙 龙屋之后先至系化妆品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发型屋开咗，跟住先至去化妆品嘅、 欸。如果你讲发型屋咧，嗰阵时候我都即系印象中咧，就会话喂，又系贵嘢嚟嘅， 系贵嘢嚟噶。 即系你都喺度第一批系佢喺度睇啊，跟啊。 Tim Robinson， 一系啊，跟佢哋一齐上堂，跟住就进驻咗去里面喺旺角咯。 系啊，你咁都受唔到啲恩惠翻嚟嘅， 佢受咗噶啦，佢得到阿华，佢仲想点啊？ 可能我系最失礼佢一个。 哎呀，真系呢个牌子所以 run 都几 犀利 嘅，即系如果你话犀利嘅话， 得 个 salon 就冇 啦，咩都 冇啦， 冇晒 salon 都冇啦。 数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啦，佢曾经阿点话好犀利啊，几犀利啊！蓝筹股 系啊， 1700亿， 系 股价去到130蚊， 系。 但系咧近发即系呢一排咧，已经变成咗毫子股啦， 系啊， 五点几咁样啦吓、 啊。 你头先讲到咧，由卖衫开始啦，跟住佢哋又开到 salon 啦。salon 点解咁红咧？其实衫点解咁红，同好多 artist 嘅效应已经有关 系 嘅。你谂下嗰个年代，边一个系时装嘅指标啊？ 系。 哥哥夠勁啦啩，妹姐有勁啦啩，佢哋咧都會著住咧就 Esprit 嘅衫。even 咧我揾資料嘅時候咧，見到哥哥咧出席唔同活動嘅時候多過一次啊，都係著住一件咧佢哋品牌嘅衞衣啦，個心口咧就是、大大隻字，即係有 Esprit 有回音嘅件衞衣。咁啊哥哥就會著住咁樣啦。到咧佢哋唔單止衫咧就咁成功之後咧，佢哋咧就多線發展，亦都有開到好似阿田咁樣講，我估唔到原來阿華。都是其中一份的中堅啊，就是開了六間嘅 salon 嘅，咁開頭咧。邊一個又唔可以話代言嘅，幫佢哋剪彩，因為咧佢哋有 Kim Robinson 啊嘛 ，Kim Robinson 呢位咁喺香港即係咁知名嘅名人嘅髮型師啦， okay. 有妹姐加億年 哦， 係幫佢，因為本身咧佢哋兩個咧 friend 底啊嘛， 同埋都係阿 Kim Robinson 幫佢哋整頭髮嘅咁樣，跟住就開咗成六間 salon。 Robinson 我最中意係佢嗰啲啫喱咯。 点啊？ 你中咩味啊？荔枝味啊，系嘛？果抽荔枝咁样啊？ 帮衬唔到佢嗰啲发廊，我咪帮衬啫喱。 记住买埋乳胶粉啊！咁跟住咧，佢哋就有呢个 salon 啦。当时咧都好似阿田咁讲，一时佳话， 真系厉害噶。 因为佢哋咧就好似少少连锁经营地，有一个都算中上嘅价钱， 潮流 concept 咁样咧，好似概念店啊，其实 300蚊至到600蚊至一个头发， 贵噶，贵噶，真系。 20年前啊，所以都好犀利啊。 而我估阿田咧，唔单止，即系你去到剪头发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嗰阵时系有汽水同埋小食任饮任食啊？ 即系个发廊里边啊， 系 咁正噶。 有个 cafe 少少 cafe， 有好多阿姐喺度帮手招呼。你未埋到位嘅时候，你坐一阵，咁跟住你哇嗰啲任嗰辣小食咧 係任 落。 其實係咪即係等於而家嗰啲 salon 咧，所謂稍微高級少少，咪會有啲咩斟茶姐姐嗰啲咧？係咪嗰陣時咁樣衍生出嚟嘅咧？ 我真 咪一向都有呢個文化嘅，咁即係講緊真係高級嗰啲就有咯。但係講緊佢 嗰啲冇嘅真係， 嗰陣時我哋都細， 係啊，我哋學生剪頭髮啦， 嗰度剪頭髮 嘅。我覺得唔係㗎，我嗰陣時好型㗎，去旺角嗰度咧， 型㗎你。 樓上鋪度剪咧，但係嗰啲唔知一百蚊咁就搞掂曬嗰啲嚟㗎， 我樓上關山幫我剪。 但係問題係佢直情係地方好大啊，係 係係， 間咗一邊咧，直情係大家好似有幾張嘅 休息室咁樣，真係 幾張大台，你直情有啲舒服嘅凳喺度，即係又 你有冇成日上去㗎你？ 都有嘅， 佢成日上攞零食 啊！你記唔記得頭先講一辣嗰隻眼啊？幾大啊！ 應該啲同事咧，朝頭早九點翻工咧，仲有一辣嘅零食嘅。但係阿華一翻工之後咧，咦？啲零食去曬邊啊？咁啊，冇咗啦。 係啊，冇嘅，即係佢哋招呼客，即係其實咧，佢去到咧其实佢个价钱都系高常嘅，但系咧亦都好多人咧就走咗去帮衬， 慕名而来啊嘛， 因为真慕名而来，佢系真系整得好架势下嘅。 系、okay. 哇，所以你话呢、這个 真系有少可惜噶都。 系略有所失啊！ 啊，呢个 salon 咧就去到2012年咧就结业，但其实咧佢同时间咧亦都出到另外一个系列嘅化妆品嘅，好似片咁样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揾咗边个手做代言人啊？ 化妆品啊，男定女啊？ 女士， 女士， 通常化妆品都揾女士嘅。 唔系，因为而家兴揾男噶嘛， 嗰阵时兴揾女嘅。咁 嗰阵时有 熟唔熟噶呢、這个？ 熟噶，内地有赵薇， 哦， 台湾有舒淇。 哇，内地有赵薇，台湾有舒淇，香港一定揾叶子薇。 你系最想啦， 嗬？都压个位啫。 呢个未见到你咩年代咯，真系 你讲得我们的，梗系要咁讲噶嘛？ 呢个真系八十年代啦，佢里面咧仲有啲嘅资料噶，即系譬如咧，当中咧其中一间咧佢哋嘅大铺咧，兴发街嗰间铺头咧，系揾日本嘅大师帮手设计嘅。曾经一度咧揾过我 加藤英。 点啊？ 系啊，你中意啦。 嗱，手剪剪头发啦。 刘天兰咧，亦都帮佢哋做过形象嘅总监啦，甚至咧又举行过呢个 Esprit 嘅 City Girl 嘅选举。 哇，劲、啊！ 而因为咧，即系唔同年代，佢有唔同嘅即系主打啦，即系知道咧都需要转型嘅。其实佢哋都试过几次嘅转型啦，亦都试过出一个咧年轻人嘅路线嘅，叫做 EDC by Esprit 咁。 啊，呢、這个听过 EDC 呢、這个呢三个英文字， 年轻啲嘅品牌咁样 啦，平啲咯，所以可以系 平啲， 同埋 啱 啲噶， 系啦。 我有買過呢啲衫喎，如果 EDC 嘅喎， 咁你咪買 EDC 嘅 Esprit 咯，就唔係買佢嗰啲， 係啊係啊， 都係同一個老細啫。 但我完全唔知佢 Esprit 嚟嘅， 哦， 我就見到 EDC， 我記得有呢三個英文字喎。 試過嗰陣時做宣傳啦，嗱呢個你就知道另外一個年代。頭先我講妹姐啊哥哥做代言㗎嘛，去呢個 EDC 嗰陣時咧就係揾過一啲嘅明星幫佢哋行 catwalk 去做宣傳，有邊啲幫佢手行 catwalk 咧？ 應該係嗰啲鄭凌峰、陳冠希嗰啲， 真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啦。但係應該都仲照。遲少少，例如有余文乐，但嗰阵时佢已经系一个演员嘅身份，唔系 model 嘅身份，有傅颖。有陈伟霆， 哇！ 而阿陈伟霆真啲讲咗阿 Tess 出嚟添啊！阿陈伟霆咧嗰阵时系用新 boys 嘅队员嘅身份去行 catwalk 嘅，即系你谂下，又系另外一个 generation 嚟。 系啊， 所以我而家记得嘅都系会记得阿软硬呢只歌先。 系啊， 系啊，用呢只歌同你回顾一下咧，第一个消失咗个牌子 Esprit 先， 之后跟住仲有好多同大家一齐分享。 系咪要留意歌词噶呢一首歌？ 這個、要， 因为佢里边有提到咩噶？ 兴佛街嗰个 Esprit 咯。 唔知仲记唔记得佢歌名咧？川宝九零大战山本耀司， 系 我哋将佢变成陈宝玲大战佢上司。 同志，乜你今朝又咁迟去揾川宝九零，定系山本耀司？梗系摸咗落去中环嘅 Joyce， 再过埋隔篱嗰间啊 JJ 阿妈咪。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找回最相熟那个女 sales， 拿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数银子，多谢67000找回两毫子。我只是买件 T 恤是 oversize， 上面印住一个好鬼大的狮子，究竟呢件嘅嘢是咩料子啊？是来自意大利的无敌新名牌子，叫做 Italiano 加伊罗莫伊奇。我猛咁点头，扮晒懒又 taste， 准备转身辣埋伊斯米亚，点知佢话听朝有 pre-sale， 我就兴个火屎。 JPG 喎，阿金魚缸甩頭啊，十足怪物小王子啊，著住襟條格桑啊，走去 Big Boss， 阿孭個鴨仔袋就話係設計師，阿親條501嘅 Levi's， 著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曾幾何時，靚仔都著巴黎。 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生活，哇！其实佢都讲咗好多唔同名咯。 而呢、這个 有冇一啲系中咗招噶？ 有嘅都有， 真系有啊！系啊， 都真系。 系啊，软硬天师啊，专门九零大战新款，尤其是当年佢就里边有好多唔同嗰啲潮牌啊。 而呢啲嘅潮牌咧，有一啲都可以话，唔系大部分啦，都系我哋即系嗰种八九十年代嘅一个回忆嚟噶。 我哋呢啲系可听未着过噶，好多都。 但系唔紧要，因为好多都系名牌啊嘛。 冇错。 嚟紧讲紧嗰啲咧，可能大家都有经历过嗱，呢一个一定要讲嗱，远久啲嘅历史。 好啊好啊， 我自己冇经历过嘅，因为真心未出世。 系咪你话Alex 同埋阿陈宝玲就知啦？ 系啦，你自己讲嘅陈宝玲。 系啊，陈宝玲大战佢上司。 你有冇听过呢个牌子啊？咁样 我有听过，但系我又好似冇着过。 讲嚟听下，我好想知而家。 七十年代叫 Bang Bang B A N G B A N G， 冇听过。 喺个地方，即系一个框，好似我哋 R T H K 咁样嗰个。 跟住咧， 跟住上面 Bang 下面 Bang 咯 ，Bang Bang 咁嘅声。 呢个节目名嚟噶，明唔明？ 系啦， 真系冇听过呢个牌子。 嗱，呢个咧一个。时装品牌七十年代， okay, okay. 我有试过上网咧揾得翻咧佢哋嘅广告，哇！那个广告潮到嗰个地步咧，首先你会见到好多年轻嘅男女，身形劲 fit 劲靓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咁样啦吓，佢哋咧就总之咧就着住佢哋嗰啲衫咧，哇！好似个感觉好 hip 啦，好 young 啦，好 chill 啦，总之就型到爆咁样啦。佢嗰阵时咧就系七十年代咧一个成衣品牌嚟嘅，由牛仔裤起家，慢慢咧就做咗唔同嘅潮流服饰，仲发咗达。不过咁跟住咧，即系就慢慢就消失咗啦，咁样咯。 Bang Bang 真系未见过，我而家都即刻上网望一望咧，呢个 logo 所有嘢冇印象。 佢仲话，因为咧，你头先咪话 Bang Bang 咁嘅声嘅，嗰个电视节目嘅，因为佢哋都由呢个牌子去 赞助 电视节目去促销佢哋嘅品牌，所以呢一个节目啊，先至有咁样嘅名出现啊。 同埋你要介绍埋啊，原来佢老板咧，个名叫叶志明啊。 嗯。 佢就係葉玉卿個哥哥嚟 嘅， 係 啊，你之後其實佢都有好多嘅故事嘅，所以我就避咗唔講佢。 所以唔係我頭先講葉子明，我唔啱，我講葉玉卿先啱㗎。 但 係 你要嗌揾㗎嘛？係 啊，但係呢個牌子未著過，你嗰陣時有冇穿上身㗎？ 我冇，我淨係聽過呢個品牌。 OK OK OK， 係啊。 另外有一啲嘅品牌，你仲記唔記得咧 ？You Right。 U Right 有喎、 啊，嗱而家 有我有佢一条裤啊， 你有佢一条 有啊一条裤， 嗱佢好似咧喺内地咧都仲有嘅，但系香港嘅铺头咧好似2008年咧就结咗业啦。另外女士们记唔记得一个名字？我惊读错啊吓，成日都唔知究竟系读 d e m i 啊定系读 Fem 嘅， 系啊系啊系啊，呢、啊這个有呢、這个有印象啊，Fem 啊系啊 系啊，点读点解咧？即系大家有印象咧，因为佢曾经咧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成功，我想 有啊，我有佢嘅衫添。嘛，嗰陣時我好記得咧， 你都有唔係主要做女裝嘅咩？ 有啊，男裝有啊。 嗰陣時咧，譬如你去建工咧，你第一時間揾佢㗎。 唔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咧，哇！呢、這個真係好有回憶啊。 係 中四啊、中四中五咁上下嘅時間 咧。九十年代啦。 九十年代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就仲要去踩冰啊。去踩冰咁啊！第一次咧同啲 friend 咧就话喂，我哋听日去踩冰啦，咁啊有女仔添嘅，咁跟住咧就大家就执到最正啦，我仲去咗呢个 Dermy 嗰度咧，就买咗件，我到而家都仲记得我买咗件咩嘅，我买了一件咧白色有啲麻质咁样嘅成分嘅一件背心， 系， 咁然后咧就。即係聽信咗個 sales 嘅谗言，就話咧，你裏邊 就會追到女仔㗎啦。 唔係佢話你裏邊再著翻件白色嘅 T 恤定唔知咩咧，再著翻一件又係麻色嘅背心咧。佢話嗰陣時就冇文青呢個 term 啦，但佢淨係話好斯文㗎，好襯㗎咁樣。 係 結果我著到翻屋企之後，我老豆第一時間就話除咗佢，係 啊， 哦做咩事啊？除咗佢。 仲 长辈见到佢同我讲话，你做乜披麻啊？你着件咁嘅衫啊？我记得啦，我里边嗰件咧 T 恤咧，白色咧，仲要系绑打鞋带嗰种结嚟噶。 明啊，嗰时好兴。 系啊，嗰阵时好兴嘅，里边系绑鞋带，所以我印象深刻到就话，我全套都喺嗰度买噶。竟然我爸就第一时间话，丧事啊，披麻戴孝唔准着啊，咁样 咁就冇咗啦。但系咧，曾经咧 film 咧香港咧 好贵噶，同我觉得 又唔算好贵。我睇翻啲价钱，但系我哋嗰阵。我 都 嚟 講 咩都貴啦，你有成七十幾間嘅分店嘅， 勁啊！呢間呢間真係勁啊！ 不過咧就係呢個1997年之後咧，公司就開始有啲嘅財政嘅困境啦，咁啊慢慢越嚟越難做啦，甚至佢哋一度咧喺 歐美、日本、內地有成三百幾間嘅鋪頭。 嗰陣時對面嘅小話就內地搞出嚟嘅啫嘛， 係 啊，係啊，佢哋自己又 講真，我細個嗰陣時我都唔識點讀， 係啊，好好笑㗎。 佢知咩？嗱，但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另外呢個品牌咧都冇咗㗎啦。 係 ，Another Group 啊，呢個咧就更加係去到差唔多近零零年啦。 Another Group 係個名嚟㗎。 嗱，即係 Kitterick 啊 ，K2 啊 ，FCK 啊， 我買好多 嗰扎嘅品牌就我哋開始有少少經濟能力，冇咁窮啦，買到少少。又覺得好似好潮喎， 冇咗噶啦！而家呢個 冇咗， 因為我好中意佢頭先噏嗰扎牌子嘅特色係咩咧？夠瘦啊，夠窄啊，真係堅 係。啱曬你個身型，度身訂。 係啊，仲要你著完之後咧，隔離嗰個 friend 就同你講：，喂，你著到嘅啫喎，即係自己著唔到咧。哇，嗰、那個虛榮感，你冇，你真係冇可能幫襯 嘅。仲有一啲嘅，嗱呢個咧就唔係本地品牌， 但係 香港呢個廣告大家一定會記得，尤其是女士們嗰條牛仔褲咧，著到點藏點隻咧，又坐喺張 凳度好緊㗎嘛， 去到張牀就死拉上去。Ferrari 係一個 意 大利嘅牛仔褲牌子，喺香港有開過，不過而家香港應該都冇㗎啦。 係， 另外有兩個咧都我哋本地嘅品牌嚟嘅，而家都仲有一間嘅鋪頭，一個咧就我哋細個嗰條。变色龙牛仔裤，你哋有冇拥有过？ 有印象喎，系咩嚟嘅 ？York 啊， 系 啊，系啊，我都记得，系啊，有 嘅。另外一个咧，就之前咧就喺弥敦道呢一间大嘅旗舰店 ，Testwood 系嘛？ 系啦，就系 Testwood 咯。 一个 Lawman 咧。 啊！你 其實都係冇咗。 其實我想講仲有好多嘅，所以大家咧可以繼續咧，我哋網上留言啊，一齊回味下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好多精彩嘅時裝品牌嘅。 檢疫之後亦都冇出現問題，有關人士就未必一定要留樣本，但係必須接受醫學監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如果本港直至下个月17号都再冇新增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嘅本地感染可以话系暂时中断。但系佢话留意到过去几日少咗市民戴口罩，关注五一长假期可能为疫情反复带嚟隐忧，希望市民挨多一阵。確保香港的傳染鏈已經斷，先至檢視有乜嘢方面可以放鬆。至於政府延長內地入境人士的強制檢疫安排，但是擴大豁免範圍，何柏良認為政府宣布細節的時候，需要列明獲豁免人士如果不遵守要求，即屬違法。天氣方面，一道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較為潮濕，早上有薄霧。現在的氣溫26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63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4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5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蚊，系跌1.2；阿里巴巴197.3，跌1.7；中国平安79.95，升1.15。盈富基金24.75，无升跌。美团点评104.6，升3.6。外康医疗21.1，跌1.65。友邦保险71.6，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101.6，升5毫。FIE 南方恒指7.33，跌3仙。中国移动62.8，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69，瑞士法郎7.968，澳元5.063，加元5.557，新西兰元4.728，欧元8.4089，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6。港金现价报15,800蚊，系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89美元，卖出1,71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博康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就系、是、受坏车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在东山台。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西沙路啦，近住企岭下路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呢段路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沙路去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企岭下新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落赤、愉景新城方向屯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方向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在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送这首周柏豪的《老少平安》给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没那一个从无有志，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不早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咩话 ETV 播完今晚冇得播 吓？我个马国明啊， 一理通不理明，明白了计算可变简单。 星期三晚 Team Power 大学站，史龙会同一班大学生回顾教育电视 辉煌50年。 记得星期三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收听大学站啦。 令到你答案终会找到。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诶，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噶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笃眼笃鼻阻住你煲剧？唉，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丰收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呼吁个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因为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啊嘛，十二点半之后咧有猜猜我是谁。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就系咧开题目嚟考下我哋，你哋嗰行嘅术语究竟有啲乜嘢咧？系啊，你知我哋唔知嘅咧。 系啊，亦都可以考下其他唔同嘅听众啦。咁我哋当然啦，如果你净系想我冇术语，我想估你哋嗰啲都得噶。冇 问题。 上个礼拜我就开咗呢一个嘅建筑业啦，阿典就开咗殡仪业啦。 系冇错。 所以咧，我哋其实即系唔同业界都好多术语， 好多噶， 好特别同几好笑嘅。 系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啦。咁啊，考我哋，答我哋。 最想系你哋考下我哋嘅系啦。 系啊，冇错。喂，同埋咧喺你讲新闻之前咧，我觉得一定要抗议真系 咩啫？ 咁搞错呢、這个人生成就俾贵阿王嘅组解锁先， 我 妒忌啊！ 我都觉得你 我妒忌啊！我真系摆明妒忌，唔系咯？ 嗱，我哋有听众咁同我讲，但如果系真嘅话咧，我真系想通过呢个大气电波 同佢打个招呼， 我哋呢一位嘅听众， 系啊， 特别嘅听众打个招呼。 好啊，你嚟 ，Hello 你好， 系啊，薇姐， 叶子薇姐姐， 系、啊， 真系嘅，即系真心嘅，喂，即系。我唔夠膽話，即係睇住佢嘅電影長大，但係佢真係 你睇住佢大啊，睇住佢大啊， 係啊，佢睇住我大啦，係都係咪先？佢睇住我， 我哋睇住佢大係啱嘅喎， 真係因為其實佢真係一個年代嚟。 唔係你講俾人聽發生咩事先？據講係點先？ 阿田講啦，佢幫我哋揾到翻嚟嘅。 唔係佢喺今日我哋大 個 Facebook 度嘛，佢寫咩啊？ 有位嘅聽眾 佢就話啦：，喂，你講開高級髮型屋，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即以前是会怎样，每年都会寄返张生日卡，佢会 release 我哋嗰个题目啦。 Okay, 我哋唔使讲㗎啦，係啦。 跟住佢就话张志豪，你讲开叶子薇，叶子薇真係每天每日都係丰收快活人。佢话叶子薇都同佢讲，我唔知点解佢会认识佢。 系啦，点解咧？真系啦。 因为佢好中意听黄耀祖。 嗱， 系啦， 你话 你同阿叶子薇姐打个招呼啦， 真系要打招呼， 你真系同佢打招呼， 仲系人生成就解锁啊！ 然后我觉得有冇搞错？明明系我提嘅，我提嘅次数一定多黄耀祖，佢冇中意我啊！ 你自己检讨下啦。 定我提叶玉卿多啲咧？系因为。 可能你就更加要檢討啦，兩位都係犀利嘅，真係 叻啊叻！我覺得如果咁樣，我哋真係我哋個圈子越嚟越大啊！真係。 其實我即係而家我喺度度， 我即刻想播阿許冠傑嗰隻歌添。 邊個啊？ 買份八卦雜誌睇下葉子薇。 其實我諗 Sam 哥聽到嘅你咁樣演繹呢首歌，佢都想嘔。 佢係咁樣噶嘛？ 你真係覺得佢係咁樣？ 咁啊邊個整容 嚟多次係嘛？ 再嚟歌，哎好啦好啦，人生成就解鎖耶！ 係啊，如果係真係我哋有呢位聽眾嘅。话咧， 系我哋 系 咪先 ？Hello， 多谢你支持我哋，多谢多谢。 系啊系啊，佢唔介意你上嚟亲自上嚟。 系可以录即安噶，可以录即安。 系啦，系做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two，一定要揾阿叶子薇姐姐。 哦，咁系，但可唔可以一次过做晒咁多样唔同啊？ 咁直情做我哋嘉宾主持啦。 系咯，唔系，我觉得一定要安排佢做 咩啊？ 人妻信箱。 点解咧？ 佢饰演唔同嘅角色都好出色啦， 系我都系咁 话。系咯，我觉得 佢永远都系一个角色嘅啫。 唔系啊，唔系就一个女人嘅角色咯。好，我哋多谢阿叶子薇姐姐。如果真系呢个听众嘅转述系啱嘅话咧，多谢你啊！ 最紧要 好啦，讲埋个天气先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63%，话但系个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甚高啊吓。 嗯 ，OK， 好啦，嗱呢阵子咧就坐飞机系一个非常之大家觉得危险嘅一件事。咁我覺得飛機嗱，因為咧，即係有啲人咧都會話啦，哎呀，有排咧，我就算疫情過後啊，你話全世界都冇人確診，可能都半年後即係去。 如果真係全世界都冇人確診嘅話咧，我飛，我冇去到咁盡。其實即係個身啊，即係 pat 都痕㗎，我係咪你知就係好要飛啊飛啊真係 pat 都痕啊，用嗰張唔知咩十字巾啊， 或者用愛膚鏈啊，可能都得㗎。 你講咩話？ 點解你講咩嘢？愛膚咩啊？ 你哋谂乜嘢啊？我哋读歪咗个音啫嘛， 爱肤尖 啊 嘛， 系啊，读咩都得啦。你哋自己乱谂嘢，继续。 佢一知道咗有叶子薇姐姐中意佢， 你就放肆系嘛？黄耀祖， 我冇放肆啊，佢自己个脑一脑都系呢啲咋。 我都系咁， 佢琴日接衫。又猛咁攞只手指嚟接住嗰个位， 咁而家 佢又又爱， 系啊，你啦， 做唔到你节目， 做唔到呢个节目， 16分都未开到个题， 你冇办法开到。 好，咁啊嗱，有啲人咧就话谂住真系出年先去坐飞机嘅，但系如果飞机话俾你听，啊有设计师话好，我为免大家唔使再担心坐飞机。 OK。 佢有啲嘢去改。 好， 你估你又改，你又觉得安唔安心咧？你觉得同埋佢点改？ 改装个座位变成好似密闭玻璃窗咁样， 即系个罩， 有个罩，直情系有玻璃门嘅。你入到去自己独立座位，打开到门，系啦，冇错。同埋每个乘客上去咧，都会派酒精搓手液之余咧，再派外敷毡， 系啦。又或者咧，长期咧都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呼吸器咧掉咗落嚟嘅。 咁大家嚟笑，唔系 啊， 大家嚟笑你真系 嗰一种啊，即系长期另外一个，即系 佢相连击啊！佢而家系啊， 系 会 直接咧出咗去个 潘皮 啦， 系啊，有大食大佢而家，我哋唔理佢啦。 好啦，你哋继续讲啦。我话唔系啊， 妒忌啊，有次 真系好似嗰啲呼吸器咁，你吸住个嘴， 系咯系咯， 变咗你所有嘅呼同埋吸咧，都唔会直接喺嗰个机舱入边度传热传播。 系咪咁样？系咪咁样？ 咁又不至于要咁样？ 唔系玻璃窗咧，玻璃窗啊， 玻 璃窗似啦啩？ 你头等就玻璃窗得啫。 你经济客位都可以自己拣个 position 噶。 系咁点啊？ 唔系你咪本来你隔篱撞到个膊头嘅，而家你中间加多块玻璃咯，改装个座位。 哦， 好似有啲嘅茶餐厅一样啫，其实都唔系好高， 好似 佢都有啲透明嘅嘢隔住噶，系咪？ 安全，好安心啊！我已经觉得，你坐我隔篱我都唔惊啊。 因为有个玻璃隔住， 隔住山好远真系。 你阿田坐隔篱有座山隔住咗，你知唔知？系啊，再远啲嗰啲你完全见唔到。 所以如果你隔住桂花田问空姐攞嘢饮咧，嗰啲叫隔山打牛。 系啦，但你系唔会攞到嘅，因为所有嘅嘢饮经过咗阿田之后，都会自己饮。 系咪咁样？系咪咁样？ 系 咪咁样？ 嗱，有次几时真系咁谂，佢就系话咧，将个玻璃咧真系咧喺，话讲紧系真系经济客位都得，喺三个座位嗰排咧嘅真系中间嗰个座位嗰个位咧，同埋最开嗰个咧，真系玻璃同玻璃。咁佢话因为咧， 位同位中间有玻璃隔住， 即系话嗰个扶手，对唔住啦，你唔冇得放再扶啦，因为喺嗰个位咧，整个即系玻璃咁透明嘅，佢都唔希望即系话咁局促噶嘛，因为坐飞机咁耐，咁就真系整个玻璃嘅喺度咧，即系 玻璃定系透明胶啊？ 概念咧，佢俾我即系都未落实嘅。 透明玻璃胶啊？ 系啦，透明玻璃胶。 咁系玻璃胶又另外一样。 O K， 系玻璃胶切出嚟嘅啫嘛，系你拍胶张啲 friend 嚟噶嘛？ 佢系话玻璃嘅， 玻璃系。 咁或者希望咧就话真系，因为大家怕惊嗰啲咁样空气啊、飞沫啊咁样弹嚟弹去嘛，咁我就话建议咁样咯。咁唔知大家如果系有个玻璃咁样隔住，你又觉得 O 唔 O K 咧？咁另外一个咧，呢个仲谂紧嘅。咁佢话另外一个咧。同个位都系有关，咁啊点样可以觉得最有限度，即系话最尽啊，可以保持个距离？ 哦，中间搞一个位， 咁啊唔做唔掂噶咯，啲航空公司而家都牙痛 咁。咁但系你话要尽量保持距离啊嘛？ 系啊，即系尽量啦、啊，佢都尽。 咁你两个位买一个位咯， 哦、上下层。咁就嗱，你就係隔個位坐，但係你大家唔可以企高啦，要換替身，因為有上下層嘅座位。 你享用到嘅啫噃，如果咁樣。 即係話曬蝦俾人，即係要 有氣。唔係咯，已經做唔到啦，係咪先？ 唔好妒忌我。 係啦，唔係 嘅 喎。 可以有啲改動嘅。 改動哦，背靠背坐。 背靠嗱， 咁咪有人坐倒头机咯？喂，你飞机起飞到落地嘅话，你真得条安全带楞住嘅啫喎。 唔係，可能佢係左右背靠背啦。 咁咪全部歪埋一 边，一边又永远净系望住机外，一边又永远望住走廊嘅。 好 啦啦啦， 系啦，咁我哋起码两个背住，唔使口水喷口水啊。 近啦， 添啊， 劲 啊！ 又唔系咁样嘅，即系佢话咧，希望可以做三个位嗰啲啊吓， 三个位。 中间嗰个位系讲紧限制中间个位咧。倒转 一百八十度调转， 系啦，倒头车咁学你话斋，即系话咁佢话咧，即系嗰个位置咧就系。头同即系 A 同埋 C 嗰位就向前，B 个位咧 中 间 就向 后啦。 咁 佢话咧，尽量咧都叫可以叫保持下同隔篱嗰个有保持距离咯。咁呢个概念嚟嘅， 就唔好啦。呢个概念真系头晕啊，晕机浪即呕啊。 我唔知啊，即系但系佢话咧，佢话希望咧令到啲乘客咧，如果咁样调转嘅话， 安心啲啊， 即系安心啲咁样咯。 但我见到佢嗰张图咧，佢就算系话 A 同埋 B 咧就系向向 一个方向啦 ，A 同 C 系啦 ，B 就向住另外一个方向，但系佢哋中间有交叠嘅喎，系咪？ 其实系啊， 会有交叠，点解啊 ？B 咧个 B 你都会望到，咪变咗一个变咗个 B 啫嘛，嗰个位置。 即系 A 系望到 B 嗰个样，嗰个人个乘客个样。简单嚟， 其实佢系咪用呢个方法咧，系令到你唔买中间嗰个位咋？你谂下，你会唔会拣中间嗰位嚟坐啊？无端又到头啊！ 因为咧，其实有一啲嘅商务客位、商务客位啦，佢哋嘅机舱本身就系咁嘅，佢哋已经系做紧 A 同埋 B， 我哋而家讲紧一个咧就向住机头，一个就向住机尾咁样，中间咧佢哋有个 partition 嘅，你揿掣咧可以升上去、升落嚟啊。但其实如果你 你按了下来的话呢，你完全望到坐在你隔离那个人，就算你那程机是13个钟头，他做的什么，他的样子是怎样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觉得很错的。 是 觉得很尴尬的这样。当然你是譬如个飞机已经是飞了上天空之后呢，安全的情况你就可以按了个 partition, 就升了上去就见不到的。但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就算是说我为什么要望到对面那人做坐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同一个方向的，如果是商务那些的话。 不是因为那些位置啊。 我以为哇，咁呢啲飛機構造我就真係 呢個位有個安排咧，即係可能佢係上闊下窄嘅，咁你如果兩邊闊嘅，咁咪下低窄嘅，咁咪焗壓咗好多位咯。 但我最大個問題我唔明就係啦，如果你即係面對面坐咁樣啦嚇。是可以令到佢最紧要就是令到大家有信心啊嘛，但反而你系望住对方个即系兜面望住佢，佢打个黑字你咪块面食正咯。其实 佢咧即系 V 型咁样坐咧，如果加埋个玻璃格咧，可能就会恶。 其实玻璃格我哋已经几好噶啦，佢再唔系就真系咧学而家啲食肆咁样咯，上到嚟封咁啲座位咯。 哦， 攞条胶纸条， 封咁啲座佢哋做唔住。 喂，佢由你谂下所有嘅个计法都系咁嘅，你一系就全部都有，一系就全部都冇。而家你用呢个方法咧，就已经可以俾你有三分一又好，四分一又好咧，即系定呢啲餐厅食肆，你问佢啦，你想系全院满座啊，定系全院关闭啊，定系中间封几条胶纸啦？咁我宁愿封胶纸 咯。系啊，封胶纸。 我做到四成客好过一成都冇啊，咁样。 其实价位我觉得都某程度上面都唔差。 系啊， 但其实唔 work 噶啦。譬如好多而家嘅食肆，佢哋讲紧就系、是、啊，我而家做到四成客，我做到六成客啦咁样。 Okay. 但做到六成客我都为唔到本，点解我要做呢门生意啊？ 哦，咁 即系呢一个 当然系你嘅选择啦。 你 一系就 如果佢真系我做嘅，我觉得继续做，我要继续有得做，系有六成客，但我要蚀钱嘅。作为一个生意人，系冇可能会咁做。 如果咁样咧，但如果咁样咧，你搭飞机，你而家真系咧，譬如平时你买经济客或者1000蚊先算啦，好计啲啦。而家咧佢话喂，疫情之下咧，我哋帮你咧减少咗座位数目。你就坐得宽落阔落啲嘅，不过你可唔可以加多嗱？本来1000蚊，而家1500蚊， 系 又未去到平时你话要 upgrade 到你去变商务咁贵嘅价钱，但又比起你平时享受个 pat pat 位都多啲啦、 嗯。 如果你咁样咧，你收多少钱咧？嗱，我讲真，我系个乘客，我可能又会觉得嗱，我又安心啲，因为成个机冇咁多人，我又坐得舒服啲，我又俾嘅钱又唔系夸张到你逼我搭头等。 啊， 我觉得有得谂、啊， 系咪先？我觉得呢个我都会咁谂，但系如果我哋将嗰个价钱由1000蚊，因为呢个1000蚊冇咁实际噶嘛，我哋当短程飞， okay. 因为大家都会谂嘅。哇，如果我哋哇第一飞啊，抗疫之后嘅第一飞都唔可以飞，唔够胆飞咁远嘅，短程啲三个零钟。咁你现实嚟讲，你当嗰程飞机3000蚊啦， 系 计翻你头先个比例，变咗4500，你俾唔俾啊？ 俾啊！如果你阔落啲坐得， 咁啊即系4000阿田，你俾唔俾？ 我会考虑有冇需要咁急 飞。但如果两样咧，一个就3000。但系正常嘅，你隔篱嗰个都系吉拉底撞到你个大髀，咁又另一 个撞到大髀，我好想睇下， 咪就犀利咯，咪就犀利咯， 手臂撞手臂， 系啦，然后另一个就4500，但系你隔篱好舒服，冇嘢， 唔系，但系你讲紧都系加个位啫， 简单嚟讲， 佢唔会俾你啦， 我俾， 咪系咯，你好似当自己唔知 upgrade 咗个经济位啫嘛， 但我估呢一个希望唔系大家咧，即系净系得个谂嘅，就系我哋几时？可以去旅行，几时可以飞？最想系咩啊？疫情快啲走晒啊！罩个只耳添啊，系咪？ 系啊！ 记住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嗱，呢只歌可能有啲大吉利是噶，佢叫做我哋，但系唱歌嘅朋友叫大菌姐，其实系龙小菌啲 friend 嚟，应该系呢只菌 OK 噶，音乐上面啫。 都不发会有家，世代已改变，把米白菜叶也。 朋友大菌姐啊，作曲咧就系、是、都系大菌姐，填词系龙小菌啊吓，咁啊歌曲个名叫做我哋啊， 系啊，咁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一声，猜猜我是谁啊，欢迎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 我哋今日题目系同你玩一下呢个职业嘅术语嘅，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你哋出一啲问题去考我哋，我哋非常之欢迎嘅，因为我哋好想增值喺呢个时候。 系冇错，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啦。你有啲各行各业嘅术语，你可以打嚟考我哋。如果你想听我哋嘅问题咧，都无人欢迎嘅。不过咧，你话我哋呢个环节咧，我头先都谂到啊，我哋如果之后想再变革嘅话咧，可以猜啲咩咧？我真系即刻谂到，因为最近有个新闻人物咧，金正恩啊，啲人咧系咁猜 去边啊。 除了猜猜他去哪之外，真的有个很实际的游戏玩到的。猜猜他有几肥啊，猜猜他几肥。 但我们不会有答案的。 不是真的好笑，因为我见人找各世界各地不同的医生就说，医生啊，你目测呢他 BMI 呢应该是超过几多。 同埋使不使报失找回条颈呢，这样。 是啦，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笑，医生真的给答案的，有些说我估计 BMI 超过 40. 不知几时他会亲自出来呢揭晓这个猜猜他几肥呢。 他出来我最不希望见到呢就是他 出来。你不想他出来、啊、 不是啦、哦、我不想骑着只马，我觉得只马有点吃力和辛苦。 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表决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会在5月22号在北京召开。以视像方式在本港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会后说，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言的时候提到，今次会议有两项重点，第一是通过大会统一思想，正确判断全国形势，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亦都要保证经济各项工作进行。而今年亦都是全国全面脱贫年份，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第二个重点是公共卫生方面的立法修法，会吸收和总结今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更加积极做好法例工作。本港上月楼价止跌回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75.3，按月微升0.4%，按年下跌0.9%，今年首季累计下跌1%。按照单位面积划分，1000平方尺以下的单位上月售价按月升近0.5%，过千尺的单位售价就按月下跌1%。至于三月租金指数报182，按月回落1.9%，按年下跌5.7%，今年首季跌4%。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说，据他了解，本港有不少商界人士需要往返内地签发文件，日后如果要申请豁免，相信每次前往内地的时候都要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申请，而有关人士目前抵达内地之后亦都需要强制检疫14日。许树昌说，措施有待厘定细节，可以讨论有关人士在内地接受检疫之后返港时要再交深喉唾液样本的做法会不会较稳妥。他又说，如果内地和香港在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新增本地个案，而到过内地的人士接受14日检疫之后亦都没有出现问题，有关人士就未必一定要留样本，但是必须接受医学监察。澳洲总理莫里森说，澳洲呼吁就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做法合理，并不是要针对特定国家，这个不是澳洲所追求的目的。莫里森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已经导致超过200,000人死亡，疫情令到全球经济停摆所带来的影响非常严重，认为展开独立调查非常合理。内政部长认为，中国必须提高透明度，避免日后重蹈覆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早前批评部分人鼓吹所谓调查与当前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的氛围并不相符，借此进行政治操弄是不得人心，强调目前最重要是防止疫情再次发生，而不是去指责或者是归咎他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1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4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5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6跌1.6，阿里巴巴197.2跌1.8，中国平安79.9升1.1。盈富基金24.75冇升跌，美团点评104.2升3.2，友邦保险71.7跌1毫，外康医疗21.1跌1.65，恒生中国企业101.5升4毫，FIE 南方恒指7.33跌3仙，中国移动62.8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7，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5，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港金现价报15,800元，系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19美元，卖出1,71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KK， 为什么会为小朋友选择在主流学校就读呢？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在香港住，你又不懂中文，不懂这里的语言，就会很辛苦。那我是一个家长，我知道我的仔女的将来都会暂时都是香港的，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去读那些 local 学校？那他将来或者会舒服一点和简单一点。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七七我是谁，我哋又翻嚟啦。 系啊， 头先咧，我哋我谂到一个术语咧，可以即刻我哋自己玩嘅。 好嚟啊， 系好容易嘅啫。 系啦，问咗我啦。 桂花田啊，系啊，你咧如果乐乐同你讲咧，我同佢嘅关系咧，而家已经去到食蛋糕嘅关系啦。 哇，咁正！ 跟住你会点答啊？ 系啦，咁即系咩关系？ 你边度食先？喺车尾食啊？ 蛋糕即系甜品啦，系咪？ 系啊， 即系食甜品嘅关系啊？ 哦，佢唔知啊， 你 唔知啊， 咁你觉得系咩关系？ 食蛋糕嘅关 系 系 啊， 喺车尾食蛋糕。 咁你自己揾下啦， 影上个单。 即系我觉得我哋又多咗好多术语啦，由我哋以前咧同人哋讲好耐以前嘅 gathering 咧，又有另一个意思，到而家食蛋糕，真系每天都有得更新噶。 唉，所以你话术语几紧要啊？ 术语真系好紧要。仲有多人运动咧。系咩？多真系好多 嘅。咁呢个又唔系术语嚟嘅，呢个都几面噶啦。其实 都唔系啊，打机啫嘛。 咩啊？ 打机啫嘛。 系啊。 好啦，1873。系啊。 今日猜猜我是谁啊？继续咧，想你哋出一啲嘅术语考下我哋。如果你哋想我哋考你都可以嘅。阿祖今日咧就代住咗一啲酒店业嘅术语。 我有地盘术语。 咁你有咩啊？阿田。 我有殡仪。 系佢 始终都系殡仪系佢地盘咯。 系啦，殡仪业界嘅。 其实我哋三个一样噶，因为殡仪即系大酒店啦，而呢个系属于佢嘅地盘。 Oh, OK， 好啦，我听下听众电话啦，1873888， 你边个？有莫生好似。 Hello， 莫生。 Hello， 你好。 莫生，我 是谁？莫生，你好啊， 你好。 你想答问题定系考问题噶？ 考问题嘅。 好，你嚟啊，你嚟。 系一个大约系80年代卖鞋喺铺头啊， 卖鞋 铺头卖鞋一个俗语， 系 九个字嘅。 哇，咁长嘅一个俗语。 哇，咁犀利。 冇错，九个字嘅。 每次讲出嚟都系要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样噶。 系啊，咁呢个俗语系咩咧？我哋估个意思啊，系咪要？ 嗱，咁咧就每一个字咧，就麻烦你听清楚。 好， 咁就其实每一个字都冇咩连带关系。 哦，好啊。 OK， 好嚟。 OK， 开始咯。 好。 丁、元、黄、差、子、共、也、分、由，九个字。 好。丁元黄差子共也分由系咪啊？ 我知道我知道，而家都用紧噶，其实而家都用紧噶， 系啊， 而家都用紧噶。 我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都真系有用紧。我嗰阵时候有 friend 做帮人好，系 我真系冇听过，但我会话如果唔系头先阿莫生俾住啲 tips 我咧，我就唔会咁估嘅，因为佢话咧九个字，但系分开独立意思嘅， 系， 我觉得系同数目字有关，系咪？ 喂，莫 生， 桂花田咧， 系啊，我头先咪话系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咁啊，最聪明嗰个小猴子咧， 咪就系讲我哋嘅 size 咯， 唔系啊，佢唔系最聪明噶，我扮蠢啫，平时 系啊，讲 size 咯，不过佢就唔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开始讲起咯， 系，佢就系讲丁元黄差子共也分由咁样， 系啊， 其实咧，你哋你三個都中曬嘅， 係 啊，有關嘅， 係 啊。但我想問下咧，莫生你係咪喺鞋店度做過㗎？ 我係80年代喺鋪頭做過嘅，我其實都轉咗行好耐㗎。 但點解要有呢個術語咧？即係我就咁講，譬如我要入倉，麻煩你阿小豪子，你幫我咧第一個八號碼嘅咁樣，我講個八字都聽得清楚啊，唔一定要講個分啦咁樣㗎， 係咯。 因為唔想俾顧客知道你個倉裏邊有冇。真正佢需要嘅 size 系啊，好衰噶！嗰阵时佢哋都话咧，譬如你系要39嘅，佢冇咧，佢求其攞个38俾你，但系佢又唔讲俾你听。但我又唔明啦，照计我啱着同唔啱着，我只脚系会 feel 到噶嘛？但系点解 你都唔会买？ 系咯，但系 同埋你着嗰时你会睇到 number 啊嘛？ 系咯，点解嘅咧？其实嗰阵时点解觉得用呢个方法系可以即系瞒骗到嘅？ 譬如你要39，你着39，佢冇39，得38嘅啫。 系。 咁我哋可以用啲锤仔个柄嗰度咧，叫叫嗰个尾脚趾公同埋脚趾尾两边咧，咁你着上去咧就好舒服噶啦。咁你通常啲顾客如果着上去舒服咧，就唔会睇个 size 嘅。哦，可能你嗰一下你着落去帮你叫松咗少少啊嘛，你着落去就舒服啲。可能慢慢之后咧，佢又收翻窄，你都攞咗翻屋企啦咁。 啊，同埋 正常鞋会以最松嘅。 系啦，呢个亦都系 即系松，总之就抢你买咗先啦。 系啊，呢个亦都系鞋店 sales 咧成日都讲嘅一个现象嚟噶，着一着就松噶啦咁样。 而家咧 唔係啊，而家都有啲咁嘅現象，就係、是、話啊，明明我著同一個牌子，點解呢一個呢、這個咧就著當佢36啊？點解呢個要著36.5嘅咧？ 有陣時鞋款會唔同嘅，譬如佢尖頭啲、啊、或者圓頭啲咧、啊，就真係會令到有啲唔同嘅、 okay, 就唔係掹大咗嘅。 係啊，多謝曬莫生你嘅電話，我哋有個紀念品之後會寄翻俾你 啊。多謝莫生 ，thank you，thank you。 不過真係好好神奇嘅，你第一次聽呢啲嘅時候咧，即係佢嗰啲講多次講咩話？ 丁原王差仔 共也分有， 好犀利真系，系啊！所以我成日听佢哋讲话油马油马咯，系啊，或者有冇咩 油马即系九号啦， 系啊， 咁我想问，如果我要8.5，咁系点讲咧？ 八号 麻烦一个分子啊！ 我真系唔知点讲啊！ 八系分啊嘛，唔系子啊嘛。分一点分子啊！ 我真系唔知点讲啊！ 八系分啊嘛，唔系子啊嘛。分一点子咁 样， 可能 系咁样， 分半咧， 系咯，分半啫， 可能系啊， 分半 啦， 系啦，分半。 好，就再听下个听众，你系边个？ 第二位， 系， 猜猜我是谁？ 喂 ，Hello， 阿芳 ，Hello， 系啊，我系啊， 阿你好， 阿芳你好， 你好， 你有冇问题问我，定想我哋问你啊？ 你哋问我啊， 好啊， 好啊， 你 想 边 个问啊？ 阿田啦， 好， 好啦，嗱，斌儿题啊吓。咁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咧，喂，站搭台啊，咁样嘅，系咪？搭台。 哦 ，OK。 系啦，搭台，我哋平时茶餐厅去酒楼啊，搭唔搭台啊你？ 系。 系啦，咁啊，殡仪业咧，原来咧都有个搭台呢个叫术语噶。 但个意思就唔一样啦。 系啦，咁呢个搭台咧就唔系真系咧吓，哎呀坐埋一齐咁样啦。啊，咁啊搭台咧，佢就会话啦，哎。即可能 即个例句，你而家有个例句俾我哋系咪？ 系啦，同事之间可能问嘅，啊，你今日有冇嘢搭台啊？咁 ，OK， 你今日有冇嘢搭台？ 今日有冇嘢搭台？ 系啦，你可以问下问题，都可以撞下都得嘅。 系啦，嗰个人答咧就，哦，今日有嘢搭台啊，咁跟住咧就唔阻你啦，咁系啦。 即一定系可唔可以答我今日冇嘢搭台咁得唔得噶？ 阿生，你可以冇嘢搭台嘅，咁有嘢搭台就唔阻你啦，你冇嘢搭台咪 OK 啦。 OK， 系啦。 殡仪业界搭台呢个术语系代表啲乜嘢？你问问题得噶， 系啊，你问佢啊， 大胆问，我哋帮你问都得嘅。同嗰啲祭祀仪式有冇关系噶？田， 咁你搞殡仪就真系同祭祀，不过同祭祀仪式里面嘅嘢冇关系嘅。 OK， 好， 系啦， 即系会唔会突然间多咗一个客人入嚟？系咪咁啊？ 点样咩叫多咗一个客人呢？ 即系你本来 OK， 本来呢个厅可能系冇人 book 嘅，临时有人搭入嚟，咁于是乎话咁啊，咁我就 咁冇人 book 就唔系搭啦。 搭哦，咁可以有人 book 咗，然后有人喺后边想排队跟住你啊？ 即系跟住咁样啊？ 系咪咁啊？ 跟队咁样。 嗯， 阿芳你信唔信豪仔？定系我见阿田个样唔就好信佢？阿田个样好犹豫啊！ 又唔可以系咁样嘅，又唔可以咁。 但系同嗰个所谓嘅生意帮衬有关嘅， 有关嘅，系啦， 同生意有关嘅搭台， 唔系同礼，即系嗰啲殡葬里面嘅一啲环节有关嘅咁啦。 阿芳你要试下啦。 譬如咁啊，嗱， 我举，你嚟先， 你讲系啊，阿芳。 是你有冇再多啲 tips 啊？ 好啊，嚟啊！其实我都冇头绪嘅，而家真系。 嗱，如果我举个例吓，如果系讲紧做嘢嘅人吓 ，OK， 咁啊，譬如阿祖咁，阿祖就好中意呢个搭台嘅，我阿豪仔都中意嘅，我都好中意嘅。嗱，当然我哋讲紧，如果系我哋做工作嘅嘢吓 ，OK， 但唔系讲紧殡仪业嗰啲啦， 哦、 我哋都好中意搭台嘅。 我估同。钱有冇关系嘅？收入有冇关系嘅？ 都 related 嘅，但系唔系直接咯。 有冇搭台？有我就唔阻你。 我系谂有冇嗰啲外快？ 唔可以系，因为 呢个方向系咪唔啱？系咪？ 唔系外快嘅，即系唔系外快嘅。咁咧，佢直情咧系，总之你都希望系，日日有台搭就好啦。 哦，日日有台搭。 但如果计我哋嘅工作啊， 我哋嘅同我哋嘅工作有关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搭台咁即系你有舞台，你就会出嚟讲嘢啦。即系你系咪有个堂官讲嘢嗰啲？ 唔关嗰啲人嘅身份事。 但系我哋会好中意搭台，即系我哋有得讲嘢咯。 我以为我即系咪谂钱咯？ 其实可能你其实都近嘅。 系咯。 只不过系点样去将嗰件事讲嗰样嘢搭台个意思系乜嘢啫？ 即系你今日呢个。 OK。中秋晚会嗰、那个做嗰、那个司仪嗰只啦吓，啊佢今日搭台啊真系， 佢今日搭台， 我唔阻你啦咁样。 佢、哦、今日要转场走多过一场 show。 你 阿方信唔信我？ 即系嗰、那个系咪嗰个叫做 唐官 讲嘢嗰个 唐官 唐官 嗰、那个嗰、那个叫咩？ 叫唐官 嗰、那个唐官 系冇错。 旁观者 唔系 唔关事，系嗰个做殡仪嗰个营业员嚟嘅，即系其实唔关都系唔关嗰个里面礼仪嗰啲嘅。 佢有冇好多生意？ 系啦，我今譬如如果 即系请嗰个人翻嚟做法事嗰、那个。 系嗱，我估嗱，我试下咁估，阿方你答我系唔系？你信唔信我吓？就即系话咧，做殡仪业嘅朋友，如果一日咧要做多过一场，可能系法事嘅各样嘢嘅话咧，就叫做搭台啦。你信唔信我，阿方？ 我信，我都系咁嘅意思。 系啦，就咁、是、嘅意思啦，啱唔啱啊？田， 系啱啊。 嗰个人个名叫做 哦，系啊，因为佢冇病 都可以咁嘅。 唔系啊，唔系名啊，系嗰啲叫殡仪从业员啊，即系嗰啲 sales 啊，叫做 系啦，系啦。 所以就唔系嗰啲咩堂堂官啊，做到唔到事呢啲 唔 系啦。 台咁样， 我就话，喂，你今日有冇搭台？ 做法事嗰啲咁嘅人咯， 系啊，啱晒啦，所以咧有纪念品送俾你阿方，多谢晒。 明白明白，哦，原来唔怪之你话即系应该作为做任何打工嘅， 打 任何 打工都希望中意搭台嘛。我做完一场 show， 我即刻再就仲有第二场 show 接咁样。咁佢哋就话啦，譬如今日九点半有一场，十点嘅有一场咁、 哦、 样， okay, 即系接住落咧嗰个就叫搭台啦。 明白明白，即系可能有冇爆 show 啊咁样嗰啲啊意思啦， 系啊。所以头先话我今日有嘢搭台，佢话咁我唔阻你啦。 知道知道 ，OK 好，我哋再听下一个听众电话。Hello， 真系听我是谁 ？Hello， 你系边个啊？ 喂喂， 系你啦。 啊，系我系阿明啊。 阿明，点啊？你想答问题定？ 系 你好你好，阿祖阿田都喺度。 系啊 ，Hello 你好啊，明哥。 系啊， 阿祖你好。 你好。 系啊，你答问题定想出问题噶？ 啊，我出问题啊。 你好啊。 系嗱，咁我做电信业嘅。 系。 咁咧，我哋我想你估一个英文。 哦。 系啦，咁但我就唔讲英文出嚟，我就讲中文出嚟。 哦，好。 咁睇下你三位主持，睇下 知唔知个日文系点讲嘅 英文。 好，你试下嗰个中文出嚟俾我哋听下。 好好啊， 因为咧我入公司嗰时咧，我已经做咗呢行三十几年啦。 系。 咁我入公司嗰时咧，就已经见到呢两个字噶啦。 哦。 系啦，咁咧就咁咧就由于以前啲英文水平低啊嘛。 系。 咁我哋啲师傅咧就唔系好识英文啊嘛。 嗯， 系啦，咁咧就佢，所以咧就写中文出嚟嘅。 哦， 咁啊，佢就咁啊，啲人咧知道就明白噶啦。 哦，就等同嗰两个英文字。 中文系咧就个番茄个茄， 系 啦，一块布个布， 茄布就代表住两。 咁系英文系咩咧？ 哦，电信业里边嘅英文、啊 我想。我想问下，系两个英文字母啊，定系两个英文字啊？ 系一个字母嚟嘅啫。咁咧就、哦、通常咧，我哋就话千祈唔好 茄布。 踩啲茄布啊咁样吓， 千祈唔好踩啲茄布。哦，我知，我估到，我估到，我估到， 系咩啊？ 即系你估到是啱噶？ 我觉得一定啱。 嗱，咁我估先咯， 最多错 嘅 啫， 系啦，我冇信心嘅。茄布，我就咁攞翻嗰个字茄，我估系 C P， 我拼翻个音， 我就串系 C 都系 C， 但系里边嗰个唔系 P 系 B，C A B。 嗱，你就系。C B 系咪你 ？C B 你系 C B， 我系 C P。 C B 阿田你估咩？ 啊，我冇概念啊呢、這个， 撞都唔撞啊！ 阿田冇概念， 系 佢话唔可以踩 嘅，踩啊嘛， 系唔好踩到条线系咪咁？ 我觉得应系啦，应该唔好踩到条线，所以系 K 宝。 啊！ 我 耶！茄布啊嘛 ，K 布啊 ，K 布咁嘅意思。 我即刻估到 K 布啊 ，C B 系 K 布， 系啊，茄布啊嘛， 系 啊， 咁咧就有好多牌啊写住嘅，请勿践踏茄布。 咁搞笑，佢用真系用个茄字， 请勿茄布 ，K 布系真系翻译翻咁样， 真系翻译嘅系啊， 系啦，即系例如好似士多咁咧，咪即系英文咪 store 咁样， 士多咯，士多咯，即系的士都系咁样啫嘛， 系啊， 系啊，几好啊呢个， 多谢晒明哥，真系长知识。 咁我呢个师傅咧就一费事。写英文出嚟，佢唔识睇啊嘛， 系， 咁佢就写茄布，咁佢咪知道系 K 布。 但点解佢唔直接踩电线，咪会唔会撞去明白啲 咯？系啩咯， 系咯，电线唔明白个茄布咩？真系， 但 系 所以咪有唇语咯， 几好， 系啊，真系好叻啊， 系啊，多谢你又赞我啊， 多谢晒明哥， 好 ，thank you， 一声一震啊。 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渗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即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 好耐冇听，好耐冇听啊！莫文蔚嘅广东歌、啊， 等咗十年啦！我真系因为我系 die hard fans 嚟嘅， okay. 十年有 Karen 最新嘅广东作品系《呼吸有害》啊！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同你玩呢个猜猜我是谁。Hello， 你系边个啊？ 系叶生。 Hello， 叶生。 系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啊，你系咪想考我哋噶？ 系啊。 好啊，你嚟啊，你嚟啊。 咁樣咧就喺印刷同設計嗰度咧一個術語咧就叫出血嘅。 出血 系咩？出 系出血系咩意思咧？ 哦，出血我知， 你知添啊？ 系啊， 好， 我哋两个估下先 咁。 系咪 paper cut 啊？ 唔系， 出血，我估咧系咧有阵时我哋有唔同嘅第一个 version 啊，第一个版本啊，出嘅第一个草稿就叫做出血， 都唔系。 好，咁你估啊，好唔好啊？ 都幾叻，不過錯咗。 哎呀，錯咗、啊哎，都有個叻字，好啊。 哎呀， 你估個背景有啲嘈啊，我哋 係啊，係啊，係 啊，豪姐，你 同嗰、那個印刷出嚟咧嗰個版面有關嘅，佢就係已經出曬界啦，即係佢冇咗個邊界位啦。 都接近啊！ 系啦，因为我哋记得嗰阵时，我哋都有自己有编咧，学生报咧，成日都话如果呢个出血咧，我记得啊，总之就话咧冇咗嗰个所谓嘅边线位咧，就可能系顶到爆晒出嚟咁样咯。 集紧咗一啲字啊，相啊，会 佢又唔系，佢又唔系，总之出血咧，我记得，总之就话你冇边线噶啦，咁你直情可能嗰张相咧就系直接压咗出去嗰个版面出边咁样咯，系咪？应该 系咪咁样啊？ 系准确啲，你解得好啲应该。 譬如咧，你做一個 A4 size 啦，底色 系 黑色咁樣，如果你啱啱好做到嗰、那個 A4 係黑色嘅話咧，俾個印刷嗰度做咧，佢咧就出咗出嚟咧，有機會露咗啲白色嘅邊噶啦。即係點解咧？因為你個黑色你唔做到大過 A4 咧，因為印刷之後咧會經過切紙嗰個工序嘅，因為切紙嘅工序咧未必切得好準噶嘛。如果你做到啱啱好 A4 咧， 係啦一條邊， 闊咗少少咧就變咗有個白邊啊。所以咧 做個底色咧，一定要做到大過 A4 size。如果你係 AV size， 要大過 AV size， 總之大過你原本個 size 嘅。 即係你要俾個俾機會佢切少少走嘅。 系啊，咁所以呢叫出血啦。如果唔系咧，印刷嗰个就话：，诶、欸，你未做出血位、哦，做咗出嚟咧，可能 你未出血、哦， 系啊，要做翻出血先得、哦。 因为如果唔系就啱啱好啊，佢都唔知道有可能冇位剁落去啦，已经咁样。 系啊，因为切纸机未必一定百分百准确切到嗰度，可能有零点 有小偏差。 ml 系啦 ，OK， 就如果。即系出嚟个效果就冇咁好咯。 系啊 ，thank you 啊，多谢你呢、這个系啊，出血位， 多谢晒叶生 ，thank you， 拜拜。Okay, 好啦，争取时间，我仲可以听到歌啊。系再次接通，请稍后再嚟啦，真系。 系啊，点解会咁嘅？系 啊，试下啦。如果唔系嘅话，就我哋自己玩咗佢啦。 你嚟咗啦，不如时间唔系好够，因为咧豪仔有一个咧，佢好想 問我。 系 啊，我觉得好得意噶嗱，佢系地盘嘅。既然咁啊 ，Ada， 我哋放弃佢啦。佢系咁样请人嘅时候，佢咁讲嘅。佢话我而家搵工。白纸齐三宝，唔系企鹅消防员、飞机师，洗手出粮$800。我讲乜嘢？ 咩啊？ 你入边有好多个术语噶、哦。 本人揾工， 哦、 即系地盘工啦，呢、這个唔使估啦。 系 白纸齐三宝，唔系企鹅消防员、飞机师，洗手出粮$800。你估到边一个都得，唔使估晒。 OK OK， 日薪工。做完即出粮嘅， 啱咗，因为每日都要洗手嘅 ， 所以洗手出粮$800，即系话日薪出$800。 OK， 我估埋带齐工具， 系， 即系如果你自家有工具嘅， 企鹅系 齐三宝啊，齐三宝， 咪齐三宝， 边三宝？ 咪就系企鹅， 唔系，佢话唔系企鹅消防员、飞机师， 哦，唔系啊。 齐三宝咧就系佢嗰个咩平安卡啊，咩注册纸嗰个咧，即系佢有三个证书， 呢个要摆落通嗰个 平安卡工人注册证同埋身份证叫齐三宝，唔系企鹅消防员、飞机师咧就话唔会行行企企唔做嘢，即系企鹅啊。 O、okay、K， 又唔会好似消防咧，所谓消防即系佢有时翻一日又有马地又休两日嘅。 O K， 飞机师就话放飞机，即系话我会好勤力翻工。 你话我等咗好耐，建筑界嘅朋友啊，听日见啦。